咁換路線，大家都諗冇理由去換一條更強硬嘅路線嘅喎。點解咧？更強硬路線點解唔係由呢個張曉明同埋呢個黃志文一件烏兩件衞一路做落去咧？係嘛？你新換上嚟嘅，梗係後邊有一個嘅 game plan。呢個 game plan 咧就係舊人咧硬轉彎就唔掂噶啦，咁就唯有用新人嚟去推行新政策啊嘛。呢個所謂換路線就先要換人嘅邏輯。如果係要繼續撐何君堯嘅極端路線嘅，咁點解要換人呢？係嘛？繼續落去咪得咯。所以我就話，連香港都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究竟制裁美國三大媒體，包括港澳地區，將港澳地區擺埋落去驅逐記者名單裏邊，係邊一個人嘅決定嚟嘅呢？大家都知道咁樣做，其實你就會即時令到美國在審議呢個香港關係法和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裏面升温，升温的後果就是攬炒的。所以很多人說不會的，美國不會攬炒，我說不是的，我們現在看到大陸佬是自掘墳墓在這裡，他怕美國不跟香港攬炒，他現在簡直是送美國一把，也都送香港一把，推香港去死。那你真的想象不到的，就等於六七年的時候，我就說你怎會想到華潤的高層會走去運啲開山刀下來的，招商局的高層為什麼會在北角自己地頭放炸彈的？喂大佬，左派大本營來的北角電車站啊、清風街啊，這些那你有時候是解釋不到的。有些事你只可以說，當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是出現了動搖的時候，就會出現這些古怪現象。習近平的絕對權力為什麼會出現動搖呢？你看到每一次出來拆老屎沙煲，什麼感恩教育啊，習近平的嫡系啦，武漢市委書記，因為新上場的嘛，一搞感恩教育即刻被人罵到撲街，跟住連武漢市委將他那些的新聞全部刪 Q 曬，當沒有發生過。好了，現在這個趙立堅去了哪裡呢？究竟他再會不會出來代表外交部發言呢？都成問題。我覺得如果崔天海在美國上電視接受訪問而跟趙立堅割席的話，咁你覺得究竟趙立堅代表嗰條先係共產黨嘅路線啦，定係崔天海咧？好明顯，有一邊就係想利用今次嘅武漢肺炎去集更大嘅權力於一身，去壓服黨內邊對佢嘅挑戰。呢個就係所謂習近平主義、習近平路線。而我嘅判斷咧，呢啲外交部嘅小丑用 Twitter 呢啲咧，就係似咩咧？似習近平的作風。但是你說如果去到國務院系統，崔天海那種呢，就是似什麼呢？官僚的作風。你看這些問題，你一定要回到文革的時候作為一個參考的一個 reference。 就是毛澤東一直說北京市委書記滴水不盡，他要所有的東西都沒辦法發表，結果要去上海發表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打響文革的第一炮、第一槍。為什麼四人幫是要由上海發動呢？因為北京就控制在黨裏面的這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這班人手上。不是說他們好人，只不過他們就是列寧主義者，是信奉一個集體的領導，信奉組織紀律，信奉一種的經過組織紀律的集體決策。而毛澤東那種就是信奉個人的崇拜，出牌不按牌理，然後自己 above the system， 在這個列寧的黨的體制之上，然後可以隨時去 Trump 打 Trump 卡出來，去令到這個體制是改變或者是執行更激進的政策。這兩條路線一路由1920年代中共成立開始是沒有停過，早期就是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指揮的所謂共產國際派，就是王明啊、博古啊這班所謂流蘇回來的，也都收尾包括劉少奇等等這些。好了，周恩來等等這些共產國際路線。毛澤東就一路都是代表一個叫做土匪驕雄派，就靠個人的魅力，而不是靠整個列寧式的黨組織紀律。因為共產國際的指揮就是太過教條主義，要在城市裏面搞這個工人暴動， 結果城市裏面就是國民黨最重最重兵住，就是住在城市大城市上海這些城市。你搞工人起義，你一定要在上海啊、寧波啊這些地方啦，才有工業嘛，結果就被鎮壓咯。而毛澤東就說不是靠農民，馬克思主義對他來說根本就 nothing， 根本從來都不相信這個人，那件是外衣來的，隨時可以換的。好了，靠這個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其實毛澤東就是邪教啊，真係唔係土改咯，打土豪分田地咯。其實李自成咪就係咁咯，洪秀全咪就係咁咯。根本嗰個 school 從來都同蘇聯無關嘅，毛澤東嗰個系統就係中國傳統嘅農民起義、流民、流寇、土匪，係咁樣起家。結果證明土匪路線係得，喺長征裏邊取得到周恩來嘅支持。周恩來就代表緊流蘇、流法、共產國際嗰邊嘅。那班的職業革命家的路線，在遵義會議裏面結成了毛周的聯盟，取代了這個王明的路線。而毛澤東就在長征之後去到延安，是紅太陽就開始升起。但是紅太陽升起，你不要以為是因為毛澤東個人，是當時史太林也都認識到，在中國這種這麼落後的農業社會裏面要革命，走工人暴動、城市暴動是不 work 的，他都知道不 work。所以是蘇聯壓住落毛澤東身上，然後在延安裏面就推行個人崇拜。我自己對中共的認識來自兩位中共的黨史專家，一位叫高華，一位叫楊恢松。高華已經過了身了，南京大學歷史系，他最出名的那本書就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我見到任何人想認識中共歷史，我都推薦他看這本書。這本書是中文大學出版社到今日為止是出版數量最多，版版不知道第十版已經出到的中共研究的書來的，就是高華。另外一本認識比較少的，大家未必聽過他的名字，楊恢松，行內的人一定認識，因為他就是研究中共內部和外部之間的關係，這個也是我今日觀察中共反美的其中一個根據，就是楊恢松。他就是黨史研究室的人，不是講緊黃志文那種，黃志文就是圖書館管理員來的，回去這些是有料到的。看中共什麼，他說你要研究中共內部的 dynamic， 一定是看外部的變化，是兩者互相影響的。這個是任何一個執政黨都沒有中共這個特色在裡面的。譬如美國，美國的大選是完全美國內部的事務來的，他不會說因為中共怎樣影響，當然有俄羅斯通俄門等等這些，但他不會說因為中蘇關係或者中俄美俄關係或者美中關係而完全左右到整個選舉。但中共就不是，中共的列寧式的體制裡面，他們是會將他們的內部矛盾向外轉移，這個是從來幾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好了，這種這樣的中共兩條路線，其實不是說因為中共有什麼開明建制派、有這個改革派，不存在這兩樣東西。這個是我們這一代人對中共一個最大最大的誤解，是兩種處事的方式，不是兩種價值觀。價值觀是一致的，都是一個獨裁的體制，不過到獨裁之路的方式是不同。國務院的官僚系統是通過集體領導，通過以法治國，通過所謂一個的憲法賦予黨的權力，然後通過黨派住在政府裏面的一些關鍵位置控制住整個政府機構，然後服從於政治局裏面的集體領導，不可以一個國家主席說了算，是一種這樣的玩法。所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代表的就是我剛才說的由蘇共模式一路落嚟嘅呢種信賴一個列寧式體制嘅一班官僚，而呢班官僚唔係代表佢哋改革開放，錯，佢哋可能更學、更厲害、更保守，鎮壓得更犀利、更左。不過佢哋去到獨裁嘅手法係唔同。好啦，毛澤東代表嘅就係咩呢？自己個人嘅魅力係超越於呢個黨之上。所以他利用林彪發動在解放軍裏面的個人崇拜，利用江青、姚文元、 張春橋、黃鴻文這些人在文化界、藝術界裏面發動個人崇拜，為什麼江青和這個林彪那麼重要呢？因為兩個都是離開個黨，在黨的系統管不到的地方裏面，一個就是文藝戰線，一個就是軍隊裏面，去發動政治教育、洗腦、個人崇拜，是這樣打敗了整個列寧式擁有黨組織、黨機器的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文化大革命。習近平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他一路2012年以來，他都是將自己放在一個黨之上或者黨以外，所以他成立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全部都是由他做 chairman 的。所以美國佬就嘲笑他叫做什麼 chairman of everything， 所有委員會都由他去 chair 的，就是利用這件事去奪國務院的權。國務院是屬於什麼呢？其實是屬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而另外黨的領導權是什麼呢？其實不是屬於他的，黨是集體領導的嘛，就是政治局常委裏面汪洋啊這些人咯，黃岐山啊這些人咯。黃岐山好像不是的，已經如果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面，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政策在被人看得到呢？就不是開明與保守之爭。這個我希望香港人自己真真正正去搣甩咗呢樣嘢，唔好當中共係有兩個中共，兩個中共。我成日都舉例，呢個就係等於《大內密探零零法》裏邊嘅黑白無常。點解周星馳每一次搏都搏得中呢？係嘛？呢個無雙王變做黑白無常，個仔啊變咗黑白無常。跟住佢黑白無常摸下個頭，喂大佬，你點解次次都搏得中啊？周星馳就話：喂，你隻腳穿曬崩喎，佢睇住隻腳嚟搏噶嘛？你以為去咗左邊，其實左邊嗰個係木偶嚟嘅。跟住你搏嗰個原來係木偶，真身喺右邊。跟住變咗去右邊嗰陣時候，你再搏左邊，點知佢個真身去咗右邊？咁樣走嚟走去。嗱，中共本身咧係好識用呢種方法，由30年代開始。去將知識分子修復、改造、奴化，就係咁啦。永遠唔好對黨失去信心。點解啊？左嘅錯誤只係暫時嘅啫，跟住好快就會回復翻正常。黨係會照顧知識分子，幫你平反。結果平反咗之後，冇耐又再你。如是者，周而復始，折磨到你一世人。作為一個科學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乜 Q 成就都冇，只一個廢人。將你全部的影響力攞走曬，佢咪完成咯。然後你最後尾仲要感謝黨添，你俾人洗完腦，毀咗你一生。你見到噶，歸善林係咪？我認識嘅以前我介紹一本書《畜生北》，《畜生北》係咩？係曾經最接近諾貝爾物理學獎嘅民國時代嘅科學家。大家記唔記得呢個名字？冇人記得。點解？因為佢最終就只係喺一個醫院裏邊做一個雜工。畜生北，畜就是約畜的畜，一粒星的星，北方的北。大家上網查一查字，你看過最殘酷的一本書就叫《畜生北檔案》，講這個人怎樣由最接近諾貝爾獎變成一個傻佬，然後還要感謝黨。這個就是他一路用黑白無常的方式，黨有健康的力量，黨有進步的一面，黨有左的一面，是吧？左的時候就說是全部都是毛澤東，毛澤東再推落去江青，然後跟住就而家回復正常啦。好啦，二十年之後又再搞一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係嘛？對於冧埋呢個胡耀邦，好啦，跟住再整一鍋六四，六四之後又係講同一套説話，又係話俾你聽，係嘛？改革開放裏邊總有種種挫折，跟住而家又回復正常。好啦，跟住又整一鍋大抓捕，捉曬啲維權律師，而家唔知去咗邊仲，係嘛？跟住所有批評習近平嘅喺呢次裏邊。許章潤唔知去咗邊，任志強唔知去咗邊。好啦，最近啱啱今日出嚟啦，就據說由呢個陽光衛視陳平嘅老細所代表嘅紅二代去 question 呢個習近平係咪要召開擴大會議嚟去解決而家中共嘅問題，回歸憲法管治、交出權力等等。嗱，我唔信嘅呢啲咁嘅嘢，點解咧？冇名冇姓，係嘛？ 即究竟是不是用陳平的名義出來發都不知道。不過亦都是反映到裏面就是中共的權鬥就是這樣的。當有全國的危機的時候，黨內就鬥爭不絕的了。這班人基本上是一班權力的嗜血的權力動物的。即等於何君堯一樣，你看到大家人心惶惶，酒吧又要刪，食肆又要刪，戲院又要刪，什麼都要刪，國大又執笠，就這麼滯了，是吧？機場又執笠，就這麼滯了，店鋪啊，你看到的。好了，你搞23條立法，人來的嗎？這些就是共產黨的黨性，平時沒事沒幹，一有國家災難、國家危難，黨內鬥爭矛盾就會來的。所有黨內鬥爭都是會借著這些危機來去爆發的。大家會想起什麼？這個網上微信傳出來的這個要求召開這個擴大會議，就是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共召開擴大會議，7000人大會舉手逼退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同樣的方法。為什麼？將權力交給黨組織機器，即是由集體領導回復集體領導，回復回這個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回復回國務院負責執行工作，回復回一個列寧式的體制，不是代表他民主了，是只不過將權力由個人崇拜，由一條友話事，然後轉回去由一個組織話事，這個就是整個字頭了。究竟個坐管聽不聽叔父講先，聽不聽其他大飛哥在屯門出來的烏鴉哥、銅鑼灣的浩南哥，有沒有份幫字頭講說話先？因為你自己一個人龍頭家族，你自己說了算啊，一樣而已，你看杜琪峰的電影都見到了。分別不是他們是從良賣不賣白粉，或者做不做一流一，而是那些照做的。其實無論由龍頭家族做又好，或者由這個忠誠勇毅四大字頭裡面的這個實力派集體領導，其實他們做的生意都是一樣的，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所以這個就是中國人政治。為什麼這件事美國以前是被愚弄呢？這樣我大力推薦大家看一本書，其實這本書呢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其實就是呢美國眾議院前議長金力奇的作品，叫做 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 美國最大的威脅，如何面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就是這本書了。金力奇就是我在民主黨工作年代裏面的右派的代表人物，亦都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的。應該當時李柱銘訪美跟他見過面，是權傾朝野的一個領導人物。他裏面是從美國那邊講，當然不是講從中國那邊講。他說美國長久以來出現了一個誤判，這個誤判是什麼呢？就是他將中共一路完善他的獨裁管治視為現代化，中共將其獨裁統治現代化的同時，我們卻認為他在轉型。現代化的獨裁統治跟這個侯賽恩式薩達，即是這個伊拉克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恩，或者這個敘利亞，或者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或者是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等等，或者是以前智利的軍事獨裁政權的皮諾切特、馬可斯、南韓的朴正熙、菲律賓的馬可斯、越南的阮文兆等等、阮高旗等等，有什麼分別呢？有很大的分別。中共是因為他利用在世這個八九年之後，由老布殊開始的一種將中共擺入去一個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促成和平演變的戰略裏面，借這個機會崛起。而兩個關鍵人物，一個就是老布殊，一個就是克林頓。老布殊就是反對在八九年之後全面制裁中國，克林頓上場之後 就採取一個很大的動作，就是將經濟與政治問題脫鈎 ，delink。嗱，本來香港呢邊就一路推動緊咧，係經濟與政治掛鈎嘅，所以先至有 MFN， 利用 MFN 去攣中共。但係當時去到克林頓年代就放生咗佢啦，就係咩咧？推動支持中國加入 WTO。而加入咗 WTO 之後，因為成員國就再冇呢個所謂最惠國待遇條款呢樣嘢啦，美國總統就唔需要再延續呢個最惠國條款去處理呢個關稅嘅問題。結果江澤民朱鎔基年代係成功令到中國入咗 WTO 之後，創造咗呢個世界工廠嘅經濟發展嘅機會。而呢個 delink 呢樣嘢咧，從來亦都冇再喺美國的朝野裏面提出來，直至到2019年香港問題。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民主派的政客，你們要想清楚，面對現在一個野蠻崛起的中共對世界核心價值的威脅，美國是不是要重新將政治與經濟問題混為一談呢？如果不，中共當然就是說經濟還經濟，政治還政治，他要求你这样做，他绝对自己不是啦。很简单， NBA 是吗？火箭队的经理这个 Maury 一条 Twitter 撑香港就要制裁整个 NBA， 那边个将这个政治与经济捞埋一起来讲的啫？是吗？是中共的嘛？你他就要求你将政治与经济分开，他自己就要你全部跪低跪在这里先给你吃，是吗？ 3M1860 我都不出口给你美国。喂，大佬，3M 廠喺中國設廠嘅 3M 廠係美資公司嚟嘅喎，藍色防水嗰只 3M N95-1860 啊，係嘛？今日我就係見到有個朋友上嚟攞淚罐，仲俾咗20個我哋，我都話好感謝，真係係嘛？呢啲就嚟係短缺嘅物資嚟嘅，根本係竟然美國嘅廠係冇辦法將自己生產嘅嘢運翻去大陸。邊個唔係邊個將政治經濟唔撈埋一齊講？好啦，如果美國第一個覺悟就係呢個金歷期裏邊提到嘅克林頓年代一個致命嘅錯誤，今日應唔應該重新糾正咧？我覺得點解我哋讀社會學嘅人多多少少都係一種左膠嘅取向，但係我多次表示支持 Donald Trump 連任就係咁嘅原因。呢個係完全出於一個戰略嘅需要。Donald Trump 鹹唔鹹濕，係咪中意去？去摸人呢啲，我完全我冇興趣知道。我只係知道喺而家呢個全球秩序裏邊，如果對中共採取 appeasement policy 嘅話，呢個同二次大戰前嘅張伯倫係一模一樣。點解咧？金歷期裏邊提到一個好有呢本書裏邊提到一個好有象徵性嘅一個比喻，佢係嚟自基辛格同佢講嘅，其實就係佢話西方嘅政治領袖同中國嗰陣時係捉象棋。中國對住西方嗰陣時，其實佢哋係捉緊圍棋。可能好多人聽呢句聽唔明我講乜嘢。如果你捉識捉象棋同識捉圍棋，你就知道兩者之間嘅分別係點。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同大家解釋捉象棋同捉圍棋嘅分別。 各位網友，咁就關於嗰個最近疫情有啲緊張咧，我哋又再送，我哋製造咗大個，我哋嘅生產線比較。上了軌道了，我們就會送多些酒精、這個活酒液給大家的。這個是照Hong Kong U的配方送的，做的，有甘油，有雙氧水，就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如果你來堂食呢，兩點半開始，一直到收鋪都開始，二人同行呢就送一支，每有兩個人呢就送一支給你。外賣自取，每張單以前是$100送一支，現在$50送一支，$100送兩支。外賣送貨是新蒲崗紅米和九龍灣時代冰室，每張單$50就送一支酒精活酒液。堅韓牛和堅石燒、堅韓燒堂食全日都是兩人同行送一支，外賣自取每張單每$100送一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堅石燒、堅韓燒，每日3點至5點，